赶去拿香啊！ 这里啊，你偌大年纪，毫不相识哦。叫他兄妹二人细谈细谈。 阿侄儿，你经常在此叙谈，我们去到那乡看看一看呐、啊。 是啥？阿女儿，夜黑人多，留意一待人，稍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妈，去呀！ 表妹呀！ Come on. 像是只顾关灯与家人失散了，不要害怕，我送你回去就是。 至此不谢君子。 小姐不必多礼，小生礼报。冒问小姐芳名家之何处啊？ 木家柳金钗，家之相府县。公子送我回去，我爹娘定然重谢于你。 既若夫困，乃是杜氏人的本分。小姐，随我。 正好风流一

禀大人。 有门庭香不仙北关青云泪里风行传媒叹真美丽丽非此命还需要今生一团 风寒当堂不凶犯天塌三公人海清谈 而不才不凶虽人间大心地工作是且知老眼 三人人人聚在安心不疲问难难办 心不疲问整天一定 心不是大宋司法官 如此疲问从未见 人是是翻从来也 我不疲不摧淮南 从淮从东安里然 收起此官只是那严查三一条性命一条性命你此官就能抵偿他不 不是不啊大人只是行宫批文一旦 此案一定就在这刑部的批文 大人何以见得 王氏刑部接到臣文再行批复至少也要7日张千里万岂能一个时辰就拿到批复如此之快看来此案 启禀大人西鹊桥地方求见 来得正好唤他进来 遵命随我进来 地方与二位大人叩头 罢了 地方面前老夫为了何事 听说大人重审喜鹊桥杀人命案特向大人禀明心中疑虑 有无疑虑大胆讲来 是大人杀人凶犯严查散并非是公差当场扑获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案发之后小人赶到现场并未看见严查散二位公差所言绝非实情啊 那真凶你可曾看见 这嗨小人也未曾看见不过那严查散他确实是冤枉的 好李芳此案少不得要你作以人证 哦只要对大人审明此案有利小人我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啊大人听地方之言张千里万隐瞒实情不报其中定有缘故待卑职即可回衙连夜审问张千里万定要查他个衰落始终 好此案蹊跷时间紧迫切莫走漏 封身 卑职民 报。 Thank you. 我说呀，你要女人三。